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咧就翻到嚟浩浩汤汤啦。咁今晚我哋嘅讲题咧系继续系基督教。咁啊，唔系净系我哋喺度乱噏啊，因为今日咧我哋有一个吓，即系专家啦吓，就系 Packers 先同我哋分享一下。但其实咧，我有一个问题，困扰咗我几十年噶啦。真係我自己都自己責怪啊！即係我即係叫做都咁中意睇書啦，係嘛？但我睇嚟睇去都睇唔到一個即係好清晰嘅答案啊！就係話嗱，你又唔好怪我嚇，呢個係好愚蠢嘅問題啊！其實係我哋成日話耶穌係救世主 Savior 啊，佢嚟咧就係即係救世啦 ，salvation 啦，或者我哋叫救贖我哋啦嚇，叫做 redemption 啦嚇 ，redeem 我哋啦，就即係話人係有原罪嘅。咁我哋知道原罪就因為亞當夏娃就偷食咗嗰個禁果啦。被逐出呢個伊甸園啦，如果唔係，我哋而家應該仲住喺伊甸園嘅。不過其實佢哋會唔會有後代就唔知呢個冇交代㗎，可能永遠都係亞當夏娃兩個。好啦，咁但係於是我哋就即係好辛苦，頭先講過啦嚇，又要 till the earth 啦嚇，又要 in great pain 啦嚇。咁啊，咁但係人類都係延續咗落嚟啦。咁但係經歷過好多次，都係同上帝嘅拗撬啦，係有大懲罰，當然就有諾亞方舟啦、大洪水啦。其中一個天火焚城啊，所多瑪與俄波拉啦，咁樣諸如此類啦，係嘛？咁有好多啦考驗。咁但係後嚟去到即係話，哇！原來人類咧都係呢個死性不改嘅嚇，即係繼續犯下好多罪行啦。咁於是就派咗佢嘅即係親生嘅兒子咁啦嚇，就係、是、一個耶穌就嚟到世上。咁嚟到世上咧就去救贖，即係佢唔淨止係嗰三年嘅傳道，就係傳一個叫福音叫 gospel 啊嘛。啊，即係 kingdom to come 啊嘛，咁當然當時就話羅馬人好驚佢，就係以為佢講嗰個 kingdom 咧就地上嘅 kingdom， 咁就即係造反啦，嚇啲猶太人造反啦咁樣，但係其實佢話唔係，我嗰個係 kingdom to come 咧，其實係 kingdom in heaven 係天上面嘅咁樣。好啦，咁但係啲羅馬人都唔信得佢個啦，就釘死咗佢啦。但係其實真正咧就係都係通過猶太人嘅手嚟釘死佢嘅，係嘛？所以其實係自己人釘死佢嘅，就唔係羅馬人釘死佢嘅。好啦，咁但係。之後咧，佢就係話，於是就替人類咧，就係、是、洗滌咗我哋嗰、那個即係原罪，令到我哋咧係得到救贖啦。好啦，咁但係我哋都睇到，自從耶穌升天之後，呢二千年有多嚇，二千零一十五年啦，如果計足嗰個時間，但係仍然我哋都係一樣係死性不改，一樣係犯到咁多滔天嘅罪行。其中有啲係近到不得了嘅添。如果你計翻嚇，即係盧旺達屠殺啊、蘇丹啊、達爾富爾啊，或者呢個波爾布特啊，或者係呢個納粹德國大屠殺啊咁樣，即係話其實二千幾年嚟其實冇停止過嘅。咁樣咧，我就真係有兩個大嘅疑問啦。即係一個就係話，咁嗱，你唔好介意啊，你知道我好白嘅，耶穌係咪白嚟咧？嚇，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話，如果從神學角度，其實耶穌嚟之前同埋嚟之後，其實嗰個人神關係有乜嘢改變到咧？就係即係話，又是我哋點樣先至可以係升天，同埋點樣會落地獄？其實即係你話，如果嗰個規條啊，或者嗰個咩咧嚇，其實佢嚟之前同嚟之後，我真係拗曬頭，我睇咁多書咧，係冇一本書咧係好清晰講俾我聽嗰個 salvation 究竟係 means what？即系我就好想请教 Pegasus， 我真系好 puzzle 呢样嘢。 先讲啦，个 salvation 其实系即系要基督信仰去信系咩就系、是我哋系信耶稣嚟之前嘅，其实咧好多时候都会话啊，有好多先知啦，系啦，即系有时好多先知都会讲啊，你应该点做点做。 而家有冇先知啊？ 唔会。講先知同大家用講嘅先知唔同，先知即係中文就話可能預知未來啦。喺舊約嘅時候，啲先知其實都話：喂，個皇帝做啲咩衰嘢嘅時候，仲有一個間佢，唔怕自己死去間佢嘅，話俾人民應該點做，嗰種係叫佢先知啊，係啦，嗰個角色。 喂，其實 prophet 同 messiah 有冇分別㗎？ 唔同嘅 嚇，唔同㗎。 prophet 做咩？即係話我哋反而 乜唔係就咁叫先知咩？ 我哋反而就話 messiah 就係話係係先知同埋立法者。 個立法者 兩個，因為聖經其中一個啦，耶穌顯聖容啦，就話佢上個山上面嘅，見到嗰兩個咩咧？一個就梅沙 Moses 啦，一個就 Elijah 啦、阿里亞啦，我姓名嚟嘅。 OK， 哦，你姓名 E I A S E L E L I A S J A J A S 添啊。 Elia， 如果你用 Elia， 但個 J 字唔發音嘅， 係啦，唔係，如果你英文就 Elijah 啦， 係 Elijah， 睇你用啲咩咩文去發音啦。OK， 咁其實嗰兩個其實一個即係一個你就視網呢邊名就係耶穌其實係即係立法者啦，因為 Moses 係立法者啦，而 Elia 就係最偉大嘅先知啦。佢有呢兩個角色嘅，即係佢嚟到係一個重新去講翻個人同神嘅關係， 係 係啦，即係好似佢咁講，喂安息日是為了人的，不是為了神，這個是告訴你聽的嘛，人和神的關係不是一個主人和奴隸的關係， 是 這個是他最想 deliver 的一個 message、即是他其實將所有立法十戒各方面他歸入兩條嘛，是愛一天主在萬有之上，和愛人如己， 慢點聽不到， 愛一天主在萬有之上， 是 和愛人如己，即是簡單來說、為我來說就是你不要 pay us God，即係如果為一個現代人嚟講、因為人現代人好多時候你話以自我中心方面嘅，你會覺得喂我好多嘢可以控制，我本身就係神啦。但如果為我自己啊，呢句説話就係、是、我唔會 pay as God， 即係要謙卑， 要謙卑係啦。我知道好多嘢我控制唔到嘅， 榮神益人 係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好即係重要嘅一點啦。你可以話耶穌未嚟之前嘅， 係咯， 之前啲先知係唔會係咁樣講嘅。是不會去比這個東西，是很講那種是、就是、主人和奴隸的關係、還有個形象，神的形象不是這樣的，就是這個是改變。第二樣東西就是耶穌本身，我們說他、就是、他是神，其中一個、他不需要用一個奴僕的形態，就是人的形態出現的，他的出現就是告訴你，他教的東西，就是先知教的，其實先知自己都未必做到的、就是現在天主告訴你你要這樣做，而他自己要剔了人這個咁嘅形象去做翻一樣嘢喺你面前死，去修復翻個關係。因為呢個就係為我嚟講最重要就係、是，喂一個人話俾你聽做嘅嘢，佢自己真係做翻喎。呢個係好重要嘅嘢。 一個 actualization of God 咯。 係啦，即係所以點解我話佢哋兩個 share 同一個嘅精神咧？就佢話俾你呢個精神，而我哋就喺耶穌身上面或者其他上領受到呢個精神。所以我話領受聖神嘅話就係、是、啲人可以話嗰啲門徒咪匿埋曬嘅，佢哋。匿埋咁啊，終於明白到耶穌個精神，因為耶穌其實佢已經唔怕死啊嘛。點解我要匿埋？匿埋其實因為怕死啫嘛。佢覺得我為咗傳呢樣嘢出嚟嘅話，我係唔怕死嘅。即係話基督信仰嘅話，一個真正基督徒一個好核心嘅精神，你做乜怕死啫？如果你為咗信仰，你死係你歸天父噶嘛，你做乜要怕死啊？ 咁樣咁講嘅話咧，即係可能啲敏感。咁其實聖人某程度上都做到呢個效果喎。 是啊、 除了他沒有講到教義，即他可能也有講到教義，但其實他都是、死嘛，即他為一個信仰而死， 就是信教， 是啊，還有你都會檢驗過他那些行為，即會審視過他究竟之前有沒有什麼問題、有沒有道德問題嘛、 他不是上帝之子嘛， 是啊，即我的意思就是如果個效果是耶穌的效果是一個實際即實體化將這個 其中一個效果啦，即不是他全部，因為你是說他將那樣東西帶給你，而且他哦、我用第二個形式，我用呢個聖神啊，我教書用嘅比喻，你可以當聖神咧呢樣嘢就係一個 operating system， 呢個聖父都係一個 hardware 嚟嘅，耶穌都係一個人嚟嘅，只不過兩個都 install 咗呢個 OS， 呢個係我覺得最完美嘅一個 OS。 嗱，我嘗試補充一下啦，因為咧其實你頭先講嗰啲聖人啊，或者嗰啲先知啊咁樣咧，其實咧。所有啲嘢係同耶穌咧係大家係相同嘅 相似 嘅，但有一樣嘢係耶穌咧，即係話成個基督教，即係現時基督教嗰個教義咧，其實最關鍵嘅核心咧就係復活同升天啊嘛。呢、這個咧即係亦都可以咁講，如果冇咗復活同升天呢樣嘢咧，其實基督教咧同猶太教係基本上冇分別， 係 咪啊？ 係 冇錯啦， 可以咁講。咁亦都其中就話你咪我個人嘅一個信仰去講。 如果你唔信復活升天，你就唔係基督徒。 甚至耶穌如果用一個科學觀念嚟講，可能他唯一做過奇蹟就是他復活嘅啫。同聖天，而其他奇蹟咧，可能你一百年後、二百年後，你會揾一個科學解釋，解釋到點解發生件咁嘅事，可能係好合理覺得，哦唔係奇蹟。不過個問題就係、是、喺二千幾年嘅時候，個人識得做呢樣嘢出嚟咧，係咪一個奇蹟咧？即係可能佢令到盲人去開眼嘅，其實個盲人係患咗某樣病，佢只不過哦，其實佢生咗啲咁嘅嘢，查某啲藥 OK 嘅，但係嗰陣時冇大家冇呢個知識噶嘛，而佢有呢個知識， 咁係咩個奇蹟咧？咁即係呢個就係我自己去睇聖經嘅奇蹟，我嘅睇法啦。嗱，呢個我嘅睇法啊，唔係話即係天教教嘅睇法啦。 但係其實都係未係好解答到我嗰個問題啊，真 係。即係之後嘅影響啊嘛。 係咯，係咯， 係 咯。 即係我其中一個就係因為耶穌即係佢落咗嚟，佢將呢樣嘢去好有效地散播去，令到好多人我哋會叫做歸依。其中一樣嘢就話你你係一個既得利益者喺個社會上邊。好多時候，究竟你會點樣放下你自己覺得我真真正正要關愛其他人呢？即係去關愛我哋嘅鄰人咧。雖然可能你話有啲宗教嘅話，即係有啲名人未必有你好明顯嘅宗教信仰，但係嗰個過程，即係話我去捐我嘅身家，我去做呢樣嘢，我點解要啟動到呢樣？其實對嗰個人本身，可能其實佢唔會睇到任何利益嘅。即係呢樣嘢其中你話我喺耶穌上面見到啦。咁而佢散播出嚟嘅呢個宗教本質係可以改變到呢啲咁嘅嘢，所以我會覺得個即係基督信仰本身同個社會啊，唔係淨係人同人好近嘅距離關係，整個社會界嘅關係其實有好大影響喺度嘅。 哦，但係財哥佢咁講咧，佢話都發覺咧，即係耶穌嚟咗之後，咁都一樣有嗰啲戰爭啊、屠殺啊，即係一樣都咁嚴重噶嘛。即係話如果我哋講整體嗰個好似客觀效果啦，咁講啦，就其實好似喺現實上，好似耶穌嚟咗之後，其實呢個世界都係咁喎，即係甚至乎嚴重咗喎。 我又唔會話嚴重定咩？即係其中嚴重，其中嚟一個原因就係話天災人禍可能舊時都發生咁多，只不過而家大家 information。發達很多，你同一時間會收到各個地方都發生 了。咦，但係我哋啲武器勁咗好多嘛。 係啦，冇錯。咁相對嚟講，我哋武器勁咯，但係我哋亦都會有好多我哋能夠幫到人嘅，佢哋都遠咗。 哦， 我哋自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助養人啦。我而家冇啦。咁但係我可能我有捐無國界醫生，我有捐老師和平，即係要就咁講捐錢。即係我會去關顧嘅範圍，我可以。透過啲人去嚟咗，我亦都覺得嗰啲係關我嘅事。即係如果你話你愛你嘅近人嘅，為我嚟講，愛你嘅近人係愛一啲你自己知道有需要幫助嘅人，唔係淨係個 physical distance 嗰樣嘅。咁呢啲係一啲我覺得係影響到其他人。如果你可以話，就以我嚟講，可能我冇呢個信仰嘅，可能啊，我未必會做啲嘢，或者其他人有冇啲嘢，未必去做呢啲嘢。即係我嘅，亦都幾大影響嘅。而且你話西方世，即係西方嘅歐美好多哲學觀點啦，其實都係雖然話未必脱離宗教信仰，但係因為有嗰個宗教信仰嘅氛圍，佢先能夠培養到某啲精神出嚟嘅。即係我覺得你唔可以否定呢樣嘢。亦都講一個，我成日常講一樣嘢就係基督信仰最偉大發明係啲咩咧？為呢個世界最就係大家每個禮拜放到一日假啊嘛。係 啊，你我又 challenge 你喎。第一，你信教第一開始已經奇異不順啦，係第一次開始追女仔就信教。第二，你愛一個人需要一個神去喺度存在，你先識愛一個人咩？我冇神我都識愛一個人噶，我都愛女朋友都愛得好撚偉大嘅。 我嗱个问题就系你爱一个样嘢，你好多时候你做一个爱，你好讲一种叫做 return， 即系我爱我近人，我去帮扶起一个人， 我无条件 unconditional。 哦，唔系啊，你扶起一个人，你扶起一个人，你见到佢俾你扶起，你会接，你会感受到嗰样嘢。但系可能我去捐，我无啦啦捐咗一个嘅人，我其实见唔到嗰样嘢有冇发生嘅。即係呢個其中好多時候，我好多時候有好多人出於個愛嘅表現啦，係出於嗰種係一種人嘅同理心。我見到嗰樣嘢，唔係即係雖然我不求回報，但係實際上我嗰陣跌倒，我扶起身，我真係見到扶起佢身嘛。但係你會唔會令到你一個人個關顧就係、是、可能我會做一啲傻嘢？ 哦， 係我係做啊，但係個問題未必有回報。但係點解我會繼續做？因為我知道呢樣嘢係我應該做咯。 明白， 因為呢樣嘢，我覺得係基督本身係俾我見到一樣嘢，佢做好多嘢啊，耶穌本身做咧，其實佢見唔到嗰樣嘢噶。 但係咁講，即係我都仲係串喺頭先個問題喺度，就是、其實嚴格嚟講咧，咁呢個基督信仰其實耶穌嚟唔嚟其實係冇乜所謂嘅，即 係。但係我頭先講個立場，個重點就係話因為佢呢個咁嘅 role， 如果你話佢。令到更加多人會去做咗呢個咁嘅行為咯。 即係一般人做好事，人哋笑傻仔，跟住咧，因為托嗰神出嚟啊，一陣人哋笑佢傻仔就冇咁傻，係咪有個咁嘅客觀效果？ 唔 可唔可以咁講？ 即係有又冇關係嘅喎。 唔係，咁其實唔需要有個神嘅角色喺度。咁你做覺得你自己應該做嘅事， 咁唔需要話有個神喺度睇住你。 因為我相信，就算唔係耶穌呢個人啦，咁可能以前都曾經有啲人係好跟呢個天主嘅道理聽話，好聽話又係好奉獻俾天主嘅。即係我諗，其實即係神嗰個角色，即係耶穌呢個角色，佢又唔係話一個好。即又不覺得是一個很特別 很必要 成 的事情， 即我看下又好像不是很特別。